装出口吉达、巴达岭奥莱。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摊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邵景文，平时热心环保，也喜欢诵读。以前总觉得资源是无穷无尽的，不需要节水，也不急着植树。毕竟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拧开水龙头就有水，轻轻松松就能买到纸用，似乎这些事儿离得很远。直到有一天看到一句感触很深的话，地球是我们从后代那儿借来的，如果现在不保护不节约，也许此刻不会遭殃，但是未来就不好说了。今天我为大家诵读一首来源于网络的诗，地球心中的歌。在浩瀚无边的宇宙，有一个地球，它是人类的家园，太阳和月亮的朋友。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碧绿的草原，荡漾着波澜起伏的林海，盛开着五彩缤纷的花朵。可是现在的它仿佛是一位即将逝去的患病者，无数条臭气熏天的河流，大面积枯萎的小草，一片片只剩下装木的土地，千万朵垂头丧气的凋谢了的花。让我们共同报答地球母亲吧，满足她的要求，为她穿上美丽的衣裳，使她的心灵得以净化，让她的精神重放青春的光彩，使我们生存的家园更加绚丽灿烂，就像生活在神奇的童话里。美人鱼亮开嗓门高声歌唱，一棵棵诱人的橄榄树举起双臂向人们招手，花儿放开喉咙齐声欢唱。我们生活在美丽的地球，我们有许多的挚友，他们爱护我们，更爱美丽可爱的地球。我是邵景文，家住朝阳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1-800-1-234-567。 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受去往西客站车多的影响，莲花池东路汇成门桥到莲花桥东向西辅路，莲花池西路西翠路到北京西站西向东方向，西三环航天桥到莲花桥北向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入配成双，天空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快来到街酒吧里，小柱啊，假设你是一个女生， 哎呦， 这真是一种假设， 这 太假了， 这太难为我了，我怎么假设？ 你体会一下啊， 啊好，我是一姑娘， 男朋友呢说要开车送你回家，开心吗？ 好。 这个时候你的一个女性好友王大磊贴上来， 非得把我也烧成女的是吧？ 烧成女的， 烧大爷说成女的呀、 哦、 哎，王大磊呢说啊啊， 我也要回家， 小猪说那行了，我男朋友来接我的， 可显摆一下，还 你就跟我一块顺道把你也送回家吧，男朋友家里还有点钱的，所以小猪呢还特贴这男朋友， 就是嫌贫爱富啊。 哎呀，生怕男朋友被别的女生抢走， 哎， 小柱就贪个荣华富贵吗？ 其实个儿什么的都无所谓，是吧？ 对，性也都无所谓。 希望嫁入豪门。 哎， 这个首先说啊， 哎，没说完呢， 别让大家误会，我是现在就是说，假设我是个女生， 对， 我这男朋友有点钱，然后开好车， 我可是结合你的个性来假设的。 对，就虽然这个你的这个女性身份是假的，但其他都是真的， 真的，真的。 这就是小花啊，把自己的理想化愣加在别人的身上。 然后男朋友见着你呢挺高兴，但看到你的女性好朋友更高兴了，来来来，请你坐到这里来， 就是这个男的更喜欢我。是这意思吗？ 让你坐副驾驶，把小柱呢可以说请到了后座， 请到了后座，安排到后座， 一个人坐在那个大座呢。 他这男朋友开什么好车？我特想知道，坐这大座， 就后排不就是大座， 22座的车吧。 小柱坐的远远的后排， 远远的后排， 有时候听王大磊跟那男的聊天愣听不见。 这车有顶了没有？ 就听见王大磊嘿嘿嘿嘿嘿嘿嘿， 我配合那发动机的声是吧？ 没有，被那个小柱的男朋友逗的是咯咯的直乐、哦、发出了银铃般的， 哎呦，幸亏有一铃字， 发出了铜铃一般的笑声。 铜铃了，这会儿还银铃改铜铃了， 金银铜二等奖改三等奖了。 我就说了一句话我就降一等， 这个显得你亮堂，你知道吧？传得远，那牛脖子上你记得都带什么？ 铁铃的， 关铁铃，铁铃一般的叫声。 好，又降一的，那好听吗？那笑的。 小猪不高兴。 当啷， 绕手指头。 绕手指头。 他们说什么呢？我一句话都听不清楚。俩人说那么开心。 我觉得他隔着距离好像好几十米远了。 他坐在副座上。 副座。啊？为什么？ 靠着头枕。 哦。 我的， 呵，就那头枕是他的。 干嘛护食呢？ 要咬人。 小叔不高兴了吗？完了回去跟男朋友大吵一架。这个位置难道不应该是我的吗？咱俩进他进。 啊，他男的怎么说呀？我觉得那 男朋友说你小题大做，你别闹。 你看看， 小叔不干了。哎呀呀，炸了！ 这到威虎山了吧？ 对，好比上了狮虎山。 是， 我这是喂野兽呢， 那叫威虎山、狮虎山俩地方，这是。 有钱的男朋友啊，不乐意了，怎么着？你要不留，要不走？小柱一咬牙，一跺脚， 走了。 留。 真咬得住牙呀。 这就是什么呀，小花把自己的遭遇说在了咱俩的身上，拿咱俩做比喻。 明白了 明白了。 没有，这网上一个情感问题这爆出来以后，各路人马议论纷纷嘛。 要我说这男生做的就不老合适了，干嘛把自己女朋友搁后排呀？ 那应该搁哪儿啊？ 你也坐到后排去呀？ 谁开车呀？ 那副驾驶不还有一人的吗？ 雇那位当司机。 还有种方法，男的假醉，男的呢坐在后排，让俩女生坐前排。 都不会开车怎么办？ 找代驾呀。 就是的， 代驾呀。 你花钱？ 这男朋友不都豪门了吗？ 哎，先不说有没有其他条件的介入，咱们就说你的女朋友是不是应该坐在副驾，离你更近一点，级别更高一点？ 哪个？你看啊，咱们从礼仪的角度来说，坐后排比坐前排是尊贵。哪个？你看大老板、总统坐副驾驶啊？ 那可能是副总统，得坐总统。 但是女朋友这个事儿呢，你要给她扔后排的话， 哎，她不乐意了， 只能看男朋友的后脑勺， 哎， 后脑勺又没有嘴， 开瓶都不算啊。 我的意思是聊不了天儿。 聊天啊，跟后脑勺有没有嘴没关系。其实 这个是这样，要说那女孩是他们俩共同的好朋友，而且这女生呢自己提出来的，让这好朋友坐前边，他们俩形成一个夹角似的对这女孩的围攻。 就人就蹭围车至于吗？ 夹角 围人攻。 就这后边这句我没听懂，什么叫为人公？不过这个小柱说的对啊，如果是这女孩自己提出来的，这另当别论。 对， 但这、那个、 哪个女生这么不长眼？ 好了，没心没肺，你问好了吗？ 不，哎，有这种情况，比如说送人回家，就是你坐头了吧，一会儿你先下车。 对， 正常啊，有这种情况。 你指 路。谁坐头了先下车呀？ 送那女孩啊，送的那被挨送那个。 挨送那个坐在前面先下车，完了 他 给 指路，他给指路。 对呀、啊，然后 这么着， 到地下完下车，然后他女朋友在坐前面， 那指路可以。 捏闸下刹车，刹车。 行了，自行车都别带俩人了。 那可以理解， 是吧？ 那他下车了，这个后面那得挪前面去。 对呀、啊，正常啊。 啊，这个 有这种情况， 对对对对， 确实有。 这里面可没说这个事儿。 哦， 小花，你也没有汽车，你也没有男朋友，你也没有异性的， 你也没有副驾驶， 对，你也没有好朋友，你就别替人家操这心了。行不行？ 程叔他有礼仪，对吧？咱们是个礼仪之邦。 怎么突然间改成教学了？ 比如说吧， 嗯， 只有你一个人乘坐别人的车。 那哦哦，还 坐别人的车？ 我以为你只有你一个人开车呢，那就不用考虑副驾驶坐谁了。 那你一般就说这人跟你要是同事关系，你就坐副座，对吧？你要是个胖子，你就坐后排。 那为什么非得加这条件？ 你要是个东西呢，你就坐后备箱。 对，你要是个箱子， 我是箱，这还有拟人的手法呢。 那比方说你领导，好比我是你们的领导。 怎么这会儿我不是了？箱子时候有我。 王大雷，你这反应也太大了。 不是，刚才我都成箱子了，这好话搭配来，到当好事的时候没有我了。 好，这好比说现在 转你那儿，一会儿转你那儿，别着急，假我现在领导。 你王大雷，你是领导的箱子，怎么样，高抬你了吧？ 他们还在后备箱里。 小柱是随缘。 随缘。 我是啊，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随缘。 不是，副驾驶座一般也叫随缘座，就是你们助理啊、警卫啊、保卫我，你坐这儿。 哦， 你叫随缘。 不是翻译啊，你坐这儿。 好， 得受翻译。 那您的箱子呢？ 后备箱啊。 后边有一门，打开把人里边放进去，然后就关上门，什么时候走不脚？没坐过这车吧？ 这个公务接待的时候呢，比如车比较大，公务接待。 嗯， 坐公共汽车。公务汽车， 你是公务箱，那 我怎么还是公务箱？我就在箱子上级别啊！ 你不是，你是工具箱，行了吧？ 缺你的吧？我就在箱子上长级别，这不是，我得当回人呢。 小柱呢？ 我还副驾驶啊！我是翻译、助理、随缘、碎根。 你这个时候不能让前排空着，有一个人坐在那儿以示陪伴。如果主人夫妇驾车啊，那么主人夫妇 两口子一块开车、啊， 坐前座，就是夫妇二人坐前座。客人的夫妇坐后座、 哦、箱子呢、哦、 箱子可以坐后座。 好、哦、这回箱子能上后座了。你级别高了，没在兜里了。 怎么非得还得是我呀？ 那么最安全的座位大家知道是什么地儿吗？ 后备箱。 有一个美国的专家小组以乘坐五个人的小汽车为对象，通过近10年的事故调查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把汽车驾驶员座位的危险系数设定为100，副 副驾驶座位的危险系数是101， 才多一点儿。 驾驶员后面那座的危险系数是73.4， 嚯，还有小副驾 一侧座位危险系数是74.2，后排中间的座位危险系数是62.2。 啊，这后排中间是最安全的，也就是箱子带那位置吧。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街酒吧里，真是， 怎么了？谁打击你了？ 没有， 他那化妆品一直卖不出去， 化了。 什么？怎么说话呢？ 你的意思原来是膏状的，现在化了是吧？ 告诉你，别搁那炉台上，别搁炉台上。 没有，谁呀？ 哎，化了一汪水也能抹。 你们别捣乱！我跟你说，你们现在为什么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你们小的时候父母给你们讲了很多诡异的故事，把你们塑造成现在这个诡异的模样了。 你等会儿，我们小时候父母给我们讲一什么诡异的故事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的？ 互相串门的呀。 互相串门。 而且你们的父母本来都希望生个女儿，结果殊不知 就你们家想生一个小子，结果生了你了。 结果谱呀，闺女。 所以呢，我在你们俩家特别受欢迎 啊、哦！我们到你们家特受欢迎是吧？ 因此呢，我到你们家也探听了不少消息，比如说 咱们应该换着养，其实就好了。 反正这个，你爸你妈是看您怎么都不顺眼，打哪儿看都看不上，有时候都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孩子。 但是当初的一个错误是吧？ 绝对报错了。 你爸是不是从小跟你说，王大磊呀、啊，其实啊，你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你还问呢，爸爸那叫什么呢？ 叫什么呀？ 你看你都已经叫大磊了。 对呀、啊，这还往上排没了， 四个十没这字儿啊。 对呀、啊，叫王四十， 所以两个十也没这字儿啊，只能叫王太磊，只能在大上加点儿。 哎呦，亏的那点儿是加下边了。哎，我都没转出来，叫王啊，你哥哥叫王太磊啊，你是不是还有姐姐叫王全磊？ 哎呦， 还有， 幸亏王大军没有哥哥。 这个王太磊，你哥哥呢住在寄宿学校，所以呢你也从来没见过，但是他样样要说呢都比你王大磊强。他学习好，体育好，长得好，身高好， 是。哎，你小花，你付出这个， 我爸是没得编了。 对，我问你，这是王大磊的父亲没得编还是你没得编？你得说清楚了，别让误会人家啊。这个 当时他爸就是怎么着的，我是一板一眼的学。 哦，那反正最后就是王大磊跟他哥哥比有缺点呗。 哎，就是缺点很多， 就是搞得什么都比你强。 但是 主要是比就是太磊跟大磊就是一比就是有缺点。 就缺那一点啊。不是，我哥哥这么好就有一个问题到今天都没放出来。 所以在你46岁你终于明白过来了， 就是说我今天还糊涂着呢。 对对对，就是说你爸爸你妈妈在给你过46岁的生日的时候，带那个过生日那小纸券的时候，那个、 纸券 就是扣脑袋上那栅子戴上之后，然后那个你坐那儿拿那生日蛋糕刚要张嘴，你爸爸妈妈说停，大磊，爸爸妈妈向你推荐一款你的哥哥太磊， 这是个产品呐、 啊！你用 爸爸妈妈都已经想见他了。 对呀、啊， 今年得一机会，咱们就大家开个眼吧。 对、啊，完了，你爸爸说：“哎呀，这个太磊了不得，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过3000年才成熟，怎么30 个？”那就是说我40多岁时候，我爸妈都住院。 对，住院你啊， 这脑子都已经不好使到这种程度。 去大磊家串门得到的一些信息啊， 这赶直奔我们家就来了啊。 嗯，啊，我就转身当当当，因为你爸 转身当当当，你是开枪的，你是敲门的， 钉钉子的。 因为你爸你妈大街上见我就说，来吧小花，想你了。 我们家是什么地儿啊？ 家里炖排骨了。 家里炖排骨，哪儿炖来的？ 家里炖排骨了。那个炖鸡啦， 他们家大食堂是吗？炖了就在外边嚷嚷去。 做鱼啦，快来吧，小花，想你啦。

啊，不像在学校里面，家长见老师都有点紧张呢，让家长呢卸下心防， 开肠摘心， 卸心防。 你是比干， 你是伍子胥， 把家里的情况呢都介绍一下。 啊，我头一次 把家里的孩子情况都介绍一下啊！ 吓我一跳，我以为倒是来交代背景了。 在这个地方呢，咱们当然有些家长说愿意点个咖啡呀，点个红酒啊，都有啊，点个披萨。 吃得了啊， 这是老师的店吧， 我还怎么 多种的经营， 该消费就消费，千万不要客气啊。 想推销的 还是怎么着，他能给买单啊，千万 费用自理。 你听听关键这句说出来了吧。 今天呢咱们请了20位家长， 还没全来啊， 是5点到6点这档的家长，6点到7点那档的家长呢一会儿到， 一波接一波。 好好，坐坐坐，哎，点咖啡了吗？好，要点什么？你这来个 不是一小时就聊这个，很快过去的倒是啊。 您是球球的家长是吧？ 啊，对对对。 那么，您说说您们家球球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上我这来说呀，我们孩子就是老实听话，认真负责。 嗯。 啊，然后呢，这个 缺点， 缺点就是动作慢一点，然后这个反应有时候慢一点。 哎呦。 不是老师，我们也上学有一个多月了，不认识是不了解，你这哎呦哎呦的。 不是那个球球爸爸啊， 哎， 您这个年龄段的当爸爸的呢，这孩子呀，要么特别聪明， 哦， 要么呢。 知道您的后话说不出来了， 他老剩下半句让你猜， 走俩极端。不是我跟您说，啊，您是要跟我分析基因问题吗？ 您别往自己这儿想啊。 您说孩子，我别往自己这儿想，我往这边想。 好家伙，这家长会可能会破案。 别紧张啊，给他喝口水。我说，要么我说到咖啡馆来说这些事儿。 您到底知道什么消息？您告诉我，我记得起。 这个球球呢，确实比较起来啊，跟一般的同龄小孩比， 嗯， 智力是开发的慢了一点。 男孩子这正常，发育的慢。 对，您这么想当然最好了。 我们孩子是怎么了？ 嗯，我感觉呢，就是球球呢动作慢啊，可能有一个协调问题。 这个是什么后遗症吧？ 老师，您是不是要给我介绍医院下一步？ 不是，我就说呀，刚开始上学呢，肯定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啊。 不适应，您告诉我，我回去我好好说的。 这学习节奏上跟不上啊？ 哦，节奏上。啊， 这个跟小朋友交流有点问题，跟老师说话呢说不太清楚。 就是表达能力上不行， 表达 他不爱说话，内向 啊。表达上有点意思啊。 没问题，老师，他表达上没问题啊。我说那么热的好的， 就是他说那个老师听不懂，那个有点意思啊。 老师，您说相声吧。 我看这孩子这样子进度会跟不上其他的同学。 退学啊？ 我呢，教学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对这样的孩子呢，我还是很有信心能教好。 好，那谢老师，那个我也没什么表示的，您这咖啡我给结了啊。 谢。 哎呦，就这么点儿， 我就是吃打卡要。 一杯咖啡，老师乐得直哆嗦，现在还没停住呢，就被咖啡钱。 这高兴成如此地步了， 我觉得您做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哦，是啊，哎呦，这咖啡钱花这么值当 啊？不是咖啡的事儿，我就说您啊，让孩子上正规学校以外呢，还上了我们这么一个特别的补习的学校，有我你就放心吧。 哦，您还兼带， 重拾孩子的自信，给孩子一片体阳光。 我以为田地呢。 好，那说说这位家长的吧。 终于过我这儿了。 啊，您家的孩子叫刘小柱。 刘小柱， 哎，也在咱们这个补习班里。刘小柱呢，我觉得整体的发展态势还可以。 老师呢，就是拿我们孩子当股票那么评论的，发展态势很好，您知道吧？我们潜力股是不是？ 潜力股。 老师呢，对我们孩子比较了解。 你给老师之前就送过礼吧？ 没有，那咖啡沫是我提供的。 孩子呢，有长处。 孩子呢，丢的。 孩子的优缺点，您给介绍一下。 他把这句可厚道了， 你接着。 我们孩子呀， 听听， 爱动，是优点，也是缺点。探索欲强，缺点呢是哪儿该动也动啊，不该动也动。 您总结的，您还是了解儿子的。 是我们孩子拿那圆珠笔捅过您吧？ 没捅着，我躲得更快。 您身法快呀，是不是？ 我呢是这么说啊，对于你们这种孩子，我很有办法。 你们这种该怎么办？ 就是连孩子带家长啊，勺都一片。 对对。 就像您孩子这样的、 哎、您这旁观者要开始评论我了， 你怎么评论我来着？ 我很有办法。 嗯，好， 该对你有办法了。 你们家的小孩呢，他的优点非常鲜明，但同时缺点也很显著。 这句话没说一样。 这样的小朋友呢，教好了很有出息，教不好很有麻烦。 那看教的问题了。 这关键的就是责任还是老师这儿，老师勇于承担这个责任。 哎，我就说呀、啊、这孩子聪明的时候沾沾自喜，这很影响他以后的发展。那么既然你这个英语你能念几个字母了，那你跟老师说说，宇宙大爆炸的英语怎么说？ 嚯！老师，您帮我翻译。 这一下就不会了。 老师，我特想了解一下宇宙大爆炸的英语应该怎么说，我回去教教孩子。 数学一加一。 老师，这句话怎么说？我回去教教孩子。宇宙大爆炸。 他那个咖啡的钱已经给您结了，所以呢，也想通过这个交学费啊，长知识。 我也了解了解。 宇宙我们不会说，爆炸不会说， 大回就 big。 这有 big bang 啊！ 宇宙大爆炸 ，big bang， 不大， 知道吧？大爆炸， 全是橡胶子 ，big bang。 坐，喝咖啡。 哟，这英文这么简单呢？ 带点知识来堵上你的嘴。 大爆炸就是 big bang。 坐下， 打我当学生了。 见天见这么打击我们孩子，打击我们家长， 这怎么是打击呢？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水不言自流，是不是？人不言自危，不会就得学习，有个学习的样儿，是不是？这个心不静，学不成啊！十年寒窗苦，坐不得冷板凳可不行，学个一加一，摇头晃脑，沾沾自喜。 不是那个，这个家 长，这样的孩子不管不行。 你给孩子报的是个什么班啊？ 你给孩子报的是什么班啊？ 我说补习，这都是现代化知识。这老师这一嘴，怎么这知跟咱们说的有点脱离时代了？ 我本来想让孩子好好学外语啊。 对呀、 啊，来了之后是 Big Bang 啊，这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这 Big Bang 还教外语呢？ 这宇宙怎么说？ 啊、 老师也没研究。 九八五院校啊。 你看看、 啊，所以老师， 所以你看还是个外地人。 所以 老师，这班不上了。 不上了，孩子就得膨胀。 嚯，气鼓了！ 膨胀完了以后， 拿我们孩子当蛤蟆了。 孩子一膨胀就没有未来，宇宙一没未来就得。 闭吧吧。 法制晚报刊登这么一个事儿，说呀、啊，新东方的幼儿学习部泡泡英语学校有这么一位培训师，他在教学时强调，一定要让家长感觉到自己的孩子真的太不行了。也就是提问专挑孩子不会的。 对此，新东方方面迅速做出回应。新东方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说，如果报道属实，将一查到底。 其实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套路，比如说王大磊找健身教练来了以后，您怎么才来呀、啊、 哎呦喂，您看看经络也堵了吧，血脉也不通了吧，您看四肢啊筋都缩了吧， 那我应该去医院。 这个体脂，这个心速啊，这个脉搏 啊，你看看 你有多久没有健身没有锻炼了， 你看看你这瞳孔啊， 你这气虚啊， 你看看你这发色呀， 我是不是应该平躺啊， 色沉呐、啊、你 没事没事， 是不是肾虚？ 没关系，先做100个深蹲起吧。 这都是肉，哪有一点点肌肉，这个形都歪了， 还敢整形吧， 再不练呀你就散了， 我就跟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你们俩都低了一上午头了，认罪态度也挺好的，抬起来吧。 那我们俩跟你认错呢，那是真正拿手机联系业务呢， 是 不是？是 吗？那我刚才还真的站在你们俩跟前儿待了会儿，然后那个感受了一下你们这种赔罪的气氛。 嗯，结果呢？你高兴了，我们俩就气愤了。 这叫闲的难受。 哎，对对对，这太对了。 不是，你们现在真走哪儿都得看手机，离不开了，又没女朋友，瞎看什么呀？ 你这意思，手机必须等于异性啊？ 有个女朋友，你看看照片也行。你说你跟她约了吃饭，好歹也是个事儿。你俩， 我们是有事业的人，我们天天都是在工作。 那你跟她发朋友圈可不是工作的事儿， 这学习呀、啊。 等会儿，她发朋友圈你怎么知道的？ 你们俩直接面对面说不行吗？你还在她朋友圈那跟帖儿说话，有毛病吗？ 她跟我说，只能我一人听。他跟帖说是为了让大家看， 德行。 哎，这就表示说我们俩关系好啊！一般人谁敢说这个？ 德行是吧？ 啊， 德行。 哎， 咱们吃饭去吧，别跟这抠着了。 哟，才想起来呀、啊？ 你才想起来吧？ 走， 我们可算把这点耗到了，走吧， 走吧，这叫 闲的。 哎呀，一勺烩到这儿吃饭 了，别一勺烩了。 哪 儿？一勺烩人多着呢，现在。 你这个点儿哪儿人少？ 咱们 只有咱酒吧人少。 主题餐厅好不好？ 什么主题啊？ 主题就是用餐不玩手机打五折。 嚯，这个主题好长哦。 我跟你说，现在啊，低头族是个问题了。你看吧，满马路上的年轻的都跟那看手机，也包括我当然啊。为什么是这样呢？我给自己解释一下：业务忙，事儿多，干等着没劲，站着眼睛比较获取信息。 完了。 不是，我这意思就是说，咱饭点一会儿吃饭，咱们就选那个呀，能聊天不看手机的地儿吃，好不好？ 哪儿有那地方？不是能聊天，哪儿都能聊天，不看手机是靠自律。 哎，这个不用自律，还真是有一些奖励的措施。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饭馆， 啊、 嗯，到那儿吃饭去，只要您不玩手机，打五折。 这地儿我也知道，当时那个老板就是希望加快年轻人吃饭的节奏，对餐馆生意有利，而且呢，省他们老那个。不交流，光看手机， 有这好事儿？ 折扣还不低呢，打五折呢，把你的手机扣起来， 放一盒里、 啊。对， 放盒里呢，这手机你甭管。 插上你，而且现场给你拍照，完插上你的照片。 没错。 啊，插上我照片？ 不，这盒手装手机那盒上插上你的照片。 哦， 哎， 那我也觉得怪怪的。 没有， 还插上封条呢。 我搁在一个规定的小格子里边， 把我照片搁一小格子里头。 不是，把那装你手机那盒搁在那个小格子里边。 上面有我照片吗？ 小格子里边没有，小盒上有你照片。 哦， 格子上面呢有编号 ，A 牌0003 ，A 牌004。 你别往那儿想啊，这是为了区分一下谁是谁的，跟你的桌是对应的。 对 啊。 你这个照片呢，你不用给那个特别大的，你来一个小的。 对，太大它也摆不下呀。 你随便你扫一个照片，知道就行了。 对，就保证这是你，大家一看，反正 就证明你手机丢不了了。 对，就是记住你或者扫一下，反正记扫你的时候，甭管一样，你选一样就行。 记扫我的是 记住你是把扫你一下，反正就这两样。 那么别扭啊？ 不别扭，真的，你在那边你是喝点酒。 我在那边。 不是，就说你到那饭馆去。哎，你哎，今天你怎么了？ 我怎么？你们怎么了？ 你老往那儿不该地儿的想。 你们老在那领我呀？ 谁往那儿领你了？你自己说的零元，人家说打五折，哎，没说零元呢，是不是？ 真是的， 哪个零啊？ 不是，哎呀，你看乱了。 咱从头说啊。 说你看都乱了。 对，从头说。 当然，这时候你就不是您吃好喝好了啊，最后剩水果， 五个橘子。这盘呢是五个梨， 还得有几盘摆点心的。 有啊， 点心也是最后上吗？ 哎，对，有摆烟的，有摆酒的。 嗯， 对，你可小心点，别撒地上了，是不 是啊？ 对， 是啊， 哎，还有那个什么的，有人喜欢那个镜， 嗯， 点几根香， 是， 哎，是不是？ 一般三根吧。 那个为了让大家提醒要节省粮食呢，那炉里边插的是米。 对， 都有。然后你吃了之后呢，你可能就说：“哎呀，这地儿太好了，我得定期到这儿来吃来。” 嘿，别，我不是定期来吃来，我长期就埋这儿就行了。 你也别着急，最后手机还是还给你的呀，是吧？ 不，我那会儿要手机已经没用了。 有用啊！ 干嘛使啊？ 你跟那边好联系呀、啊。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随时跟进，动不动爱巡逻。你说最怕反驳，女生太过自我，你要忘忧，她偏偏决定向左。我该说什么才没有犯小过，但其实有点不妥，你说的蛮像我，表情有点快乐，逐渐不必太多。你爱的是什么，我怀疑那并不是我。 的脚，我找勇气。